谁不想暮暮朝朝，真心换来伤心，爱恨一剑挑，牙关紧咬，人生如出版烈阳，心中麻醉离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要你找，岁月又不轻饶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不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爱人不见了，清醒还要趁早，乱马要快到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眷恋终归要回潮，红尘生如春般烈阳，心中麻醉离家，谁不想快活到老，茫茫人海渺渺，真情哪里找，岁月又不轻饶，一生的机会年少，又何不庸人自扰，斩不断情丝难了， 四个字的确不假哦，容易给自己自找麻烦的人的确是庸人啊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你应该学会让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太容易被人左右，被外界左右，你要成为自己的主人，而且要多给自己找些乐子，好不好？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美好应该是多过阴暗的，欢乐也总是多过苦难的，很多事儿是值得我们相信和拥有并且尝试的。所以呢，常把微笑挂在嘴边，常说一些正能量的话，常去赞美吧。 散场的戏院门口是那么的拥挤，我没有特别故意冲出这人群，忽然一阵感觉凉风习习，原来这片天空快要下雨。走过了几条街，哪个地方都没兴趣，我买了汉堡可乐，晃来又晃去，突然一阵雷声，怎么那么倒霉，雨开始往

子祥当年41岁的时候作曲并且演唱的《真的汉子》，现在林子祥都快70岁了。香港著名的一线歌手，曾经唱的很多英文歌也很棒，而这首歌的作词人呢是鼎鼎大名的郑国江。提到郑国江，你应该会想到梅艳芳的《似水流年》，陈百强的《偏偏喜欢你》，邓丽君的《漫步人生路》，张国荣的《风继续吹》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叶倩文，林子祥的太太演唱的《明月心》。1980年，叶倩文经由她的恩师李泰祥出了一张专辑《春天的浮雕》，在歌坛出道。后来呢，碰到了林子祥，最早呢也是林子祥的学生。小14岁的叶倩文爱上了林子祥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是当年获得台湾第5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这个殊荣的奖项的歌曲《明月心》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和林子祥演唱的《选择》。这首歌在当年的很多婚礼当中作为录像音乐，92年的演唱。